被杀。根据社交媒体上的照片，一名男子倒卧街头，头部流血。国际特赦组织批评缅甸军方正以战争用的武器和致命武力镇压。联合国安理会谴责针对示威者的暴力行为，呼吁军方克制，但在中俄反对下未能就谴责军事政变或者采取进一步行动达成共识。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温暖，气温介乎20至26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同埋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较为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85点，升478点，成交金额2,1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36点，升7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6点，升3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1.85元，升5仙。腾讯控股680.5元，升22元；美团344.6元，升27.6元；阿里巴巴227.6元，跌8毫；中国宏桥11.12元，升2毫；中芯国际26.7元，升2.45元；港交所461.2元，升16.4元；快手307.8元，升29.6元；中移动53.35元，跌3.5元；建设银行6.55元，升1.2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8，英镑10.824，瑞士法郎8.38，澳元是6.038，加元6.168，新西兰元5.617，欧元9.282，每百日元对港元7.1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671。日经平均指数报29,211点，升175点。港金现价报16,08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31美元，卖出1,739.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啦，东行嘅龙尾接近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缓慢噶，龙尾排到公主道桥面近亚街老街。另外，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就接近果栏。提一提大家啦，喺旺角道有水务急收，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嘅慢线封闭噶。而家喺旺角道嘅车辆系不能够左转入广东道，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锦田公路高堡油站去元朗、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咧，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嘅6:31，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6:3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有音乐，有快乐。 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我是改朝换代的 Vincent 梁学希，我想将张敬轩的 My Way 送给各位展翅清健超新星。虽然各自的工作岗位都会跌跌撞撞，但是他们每一位最终都能够 Find My Way。 正一班年青人勇敢追梦的心路历程，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一起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哇！阿 Lu 呢份工超正啊，可以在家工作啊！ 疫情关系，好多公司都实行居家工作噶啦，有几正啫？ 呢个线上音乐平台实行嘅系 Work from Home Anywhere， 佢唔理你喺边个国家生活同埋居住，只要你上到网开到会就得，冇晒地域嘅限制。 咁顺？咁你系咪谂住转工啊？ 梗系咪啦，系人都知道我最爱嘅就系香港电台啦。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阿 倩，知识会者。 星期四的骚动音乐啊，你哋中唔中意潮湿啊？ 如果你哋无论中唔中意潮湿都好啦，都可以去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或者 IG 留个言，留首歌俾潮湿，因为我哋今日全城点歌大行动，点歌嘅对象系潮湿啊！ 第一次啊，我哋点歌对象系啲咁意识流嘅嘢， 系一个触觉，系一个感觉，佢连物体佢都唔系， 连物体都不如啊！以往非人类嘅我哋都明啊，有死物啊，有生物啊，今次去到潮湿呢一个概念， 系咁啊，翻嚟骚动音乐啦，有唔知咪好多面油嘅波性啦。同其实真係好唔鍾意潮湿嘅阿琼。 係。 好唔鍾意潮湿。同埋呢有听众问我哋，咁你哋几时点歌俾咸湿？我哋諗住波性生日嗰日我哋就点歌俾咸湿。 需要咩？唔需要啊，你点歌俾我啊，直接不如。 係啊，一年365日我哋都可以点歌俾咸湿。 我系嗰个载体，你明唔明啊？直接点俾我啊，可以咁样。系啦，咁啊，等大家可以将你嘅 拣嘅湿选中嘅细路。系啊，好啦，今日系点俾潮湿？ 潮湿系啦，咁啊，大家有一啲说话想同佢讲啊，有啲咩歌想播啊， 系啊， 诸如此类。 唔系想同我哋讲啊，系想同潮湿讲。 系想同系想同潮湿。 系啊，因为三月份大家都知道，即系所谓回南天时啊嘛，咁就开始有呢个潮湿嘅问题出现啦。 系 咁，于是乎我哋都有感而发，即系有冇啲妈妈呢几排发现，哇，啲衫洗极都唔干啦。 系啊，碰墙开始有毛啦。 系啦，个地下拖极都仲系湿噶啦，咁样咁有呢啲咁嘅情绪嘅话咧，唔好摆喺个心度。 一定要咧留言俾我哋， 抒发出嚟噶嘛。 冇错，点歌俾潮湿。 系啊，喂，咁我头先咧翻嚟之前咁样食嘢啦， 系 咁啊，同我老豆就去咗观塘嗰边，即系当工业区嗰度， 系 商贸区啊，其实嗰度应该叫做咁啊食嘢。咁因为嗰时都两点几三点钟。咁啊，都諗住過咗食飯時間咁啊 ，OK 啦。咁但去到咧，就其實都幾多人滿曬咁滯嘅。 係。 咁而你見到好多都係一啲上班嘅人士落嚟食個下午茶嗰種嚟嘅。係。lunch time 咪十二點至一點啦，多數咁三點鐘已經可以食下午茶啦咁。系啦， 都有啲羡慕。 因为其实喺正对面有一栋几十层楼高嘅嗰啲办公大厦咁，咁你知道已经落嚟食嘢咁。咁跟住一路坐喺度食嘅时候，一路望住佢哋，我就令我谂翻我以前翻 office 工嘅时候，其实每一日翻工咧最向往就系同啲同事咁样出嚟食嘢嘅时光。 哦，即系最期待个 lunch time。 系啊，因为我九点钟翻工，其实通常我买早餐翻公司，自己喺个位度食啊 ，set up 晒啲嘢。咁其实做到十二点零、十二点半左右，就系、是、唯一全日可以休息嘅时间，就同啲同事喺附近嗰时喺中上环区嗰度搵地方食嘢咁。 系 每日好期待嗰个时间，哇嚟到。同埋嗰个系，我记得因为间公司入咗去冇耐度咧，系靠啲同事一个楞一个咧参与呢啲饭局，去识其他 department 嘅人嘅。 哦，明白明白。 系啦，咁啊，所以开心嘅就系首先系一个 break 啦，第二就系可以见到一啲喺公司识到嘅朋友，但其实工作上冇来往嘅，同埋系纯粹因为可以食饭之后认识到嘅。咁大家食饭就系吹埋啲废水啦，系啦，嗰日咁样睇啲乜嘢啊，咁样嗰种嘅，所以嗰个 timing 咧。是我以前翻工嘅时候都几期待嘅嗰、那个时间嚟嘅。 呢啲系咪同读书嘅时候咧，上堂等落堂，落堂等饭放呢个饭 break， 跟住放完饭 break 等放学嘅心态系一样 的。系啊系啊，只不过冇读书嘅时候多咁多嘛，两个小息一个饭 break 咁样样，仲有课后活动咁样，好似好多嘢咁样样啊嘛。 咁翻工就系等放饭 break 啦。咁其实我系从来我都唔系特别渴望要一班同事一齐出去食饭嗰啲人嚟嘅。因为对于我来讲吃饭的时候我是很想认认真真吃饭。 看蜡笔小新。 是啦，看什么都得。以前那个年代呢，再小一点是会看康熙的嘛。 嗯。 一集康熙啱好送一餐饭，四十零分钟咁样。所以即一起吃饭这件事我明白的是开心的。但在我身上我想认真吃那碗饭，所以就算不一起没什么吹那些废水我都是 OK 的。是。咁但是呢，我曾经听过我的 friend 讲一个呢，即关于唔一齐同同事食饭好励志嘅故事。咁话说咧，我 friend 我系翻办公室工嘅，咁佢系一个 teamwork 形式嘅一个行业嚟嘅。所以咧，你如果唔同嗰 team 人嘅同事一齐出去食饭咧，你系有不生嘅勇气嘅，即系你系要几咁敢于孤独。或者敢于做一个不合群嘅人，即系当一天同事可能十三四个都话出去食饭，大家都一起去边度边度食饭，之后你话俾同事听我大火饭， 哦、oh, ， 我会留喺办公室， 自己孤立自己一个人都孤岛啊， 系真系好有勇气 啊！ 咁但系咧，佢哋 team 人入边咧，真系有一个咁嘅女仔， 嗯， 同埋系几十年啫，即系冇几十年，佢入咗职大概三五年啦。都是这样的，是没有试过，即使是那些 team leader 说喂平24号最后一个翻工日子我请出去吃都没有，他都是会自己带饭的。跟住我哋就，但系佢做嘢系冇问题噶，平时倾偈啊，诸如此都冇问题噶、嗯。所以呢个人咧喺好多年轻嘅同事心目中咧系一个神级嘅形象。 系， 因为唔敢啊嘛，其他人边敢？即系你明唔明？ 我梗系跟大队去噶啦， 系啊，我哋呢啲 我唔跟，我惊我以后翻工冇朋友啊，即系好自然有呢种咁嘅错觉。 系啊，但系佢话呢个女仔就系有呢种勇于孤独嘅感觉， 好劲啊， 好劲。之后但系佢话咧，佢喺嗰间公司做咗三年度之后就离咗职就冇做啦咁样。咁然之后但系佢同嗰间公司啲同事都仲有保持联络嘅。咁喺保持联络嘅情况底下咧，佢听闻啊吓，嗰、那个女仔咧之后结咗婚， 系 买咗楼，一手豪宅。 是 自己同个老公比嘅，即系唔系靠屋企。 系 咁，同埋屋企都唔系有钱屋企。 系 咁，但系跟住佢哋就即系同个女仔倾偈，哦，点样储到钱咧？咁样，其中好大一笔系嚟自佢唔出去食 lunch。 其实是的。 其实是嗱，你计下一日你悭咗，我当悭40蚊左右啦，好未？而家出去其实分分钟 唔 止啦。你其实你一个星期你翻五日工就已经悭咗200蚊咯。 系，我哋试下计啊。 你真系 一个月有800蚊啊，800蚊啊。 跟住你谂一个月800蚊，一年咧， 一年 12个月。 跟住一年已经9600啦，但其实你10年先悭到96000喎。 但系嗰度其实系一嚿啫嘛， 其实一嚿仔嘅， 一嚿仔啫嘛。但系其实你所以付出嘅事情就系唔出去食饭嗰个勇于孤独嘅勇气啊嘛。咁当然佢都知道好多其他地方佢都悭嘅，例如佢唯一一个由嗰个地铁站行翻落公司嘅人啦、嗯 哦， 所有同事都系搭小巴，但系佢先至行路嗰啲人啦咁样。所以其实咧，即系我唔知啊，尤其是你越大个咧，你系越唔会自己一个匿埋食饭噶嘛。你係好係啊，好需要合群啊，咁啊好需要有同事啊，嘻嘻哈哈、哩哩啦啦嗰啲噶嘛。咁但係即係大家，尤其是你出嚟做嘢之後，你更加對於呢種勇於孤獨嘅人咧，你係咩啊？尊敬 ，respect。 不過你話頭先雖然計就係食嗰餐飯慳咗嘅錢啦，但諗起其實唔止嘅，真係出去食飯。有少少時間或者翻公司回程當中，經過啲鋪頭零食店，濕濕星星咧，係啊，其實少少啲同事啊，買杯珍珠奶茶，係啦，或者經過有間鋪頭即係買啲好得意擺喺公司台面嗰啲一隻隻公仔，5蚊咁樣，20蚊扭下蛋啊，或者剩翻啲散銀，以前都試過㗎。佢經過有間文具鋪咧，有啲乒乓波好似彈珠台咁啊，咁每日食剩啲散銀，大家就話好似捐錢咁咧，經過就將啲散銀入曬落去玩個乒乓波咯。咁其实嗰度少少又好似啱啱再諗落又真係嘅。 係㗎。 嗰嚿數係少數怕長計嘅。 同埋佢哋話呢，成就女仔一齊出去商場食飯，如果商場啲賣緊啲咩泡沫啊，睇一睇又唔見咗200-300蚊㗎啦咁樣。 係呀，集體消費意識㗎嘛又。 係呀，同埋即係朋輩壓力就喺呢一度啦。但係你點樣可以頂住個壓力自己一個人食飯呢？嗰個真係已經成為咗你出嚟做嘢之後呢一個冇可能學識嘅課題。 同埋一班人出嚟食嘢呢，頭先講到開心嘅地方，但嗰時我經歷過都有一啲我唔識 handle 嘅狀況嘅。咁你當日係10個同事一齊出，唔同 department 都有嘅，有男有女。咁咧，其實你10個人，你大概知道大家嗰班係 friend。但嗰時有一段時間試過呢，有2-3個啦，平時次次都跟嘅。有一日開始佢哋冇跟嚟食飯，咁我就問啦，就點解佢哋冇一齊嚟嘅咁？咁有啲就話唔知啦，有啲就話即係以我下起咁啊。後屘私底下要問先發現咧，原來係呢班食飯嘅人當中咧冇嚟嗰2-3個，同我哋而家呢班 core 裏面有啲同事係工作上面有衝突。 哦，呢啲又係好尷尬㗎。 就係例如成班 friend 有情侶嗰個狀態一樣啦。當你有衝突嘅時候，咁嗰段時間大家面咗咗，咁大家就唔會 join 嚟食飯啦。 嗯，因为冇办法，所谓公私分明啊， 系啊， 系呢个真系冇办法，即系你咩公还公，私还私冇嘅。 同埋嗰个食饭状态唔系私啊嘛，其实都系公啊嘛， 系啊，亦都系一个你话就话系私人时间啫，但系你身边都系一班同事，有啲又高级过你，你分分钟攞咗嗰个当系一个咩啊？当系一个社交，即系所谓公司上嘅社交嘅场合啊嘛。 系啊， 啊，所以我好明白嗰种嘅感觉啊。 系啊，咁所以佢哋就冇嚟食到嘅。 系。 咁但系我哋就觉得长此落去唔系办法，虽然咧， 你哋好善良喎、啊。 点解？ 即系你哋有种嗰种学生哥嘅时候，我唔希望啲朋友嗌交，我希望做和事佬嗰种感觉、啊。 一嚟善良啦，第二个最重要嘅原因就系、是，虽然有一班涉事嘅朋友冇嚟到，但系喺我哋个 group 里边，其实都有一个当事人噶嘛。只不过佢哋冇兜口兜面见到对方，唔会有冲突。但系得翻自己一个喺度，佢咪向我哋系咁呻佢有啲咩唔好咯？因为我哋都识啊嘛。咁、 哦、 然后每日食饭就听住佢呻，哇！即系做嘢唔系咁做咯，你明唔明啊？即系，唉，我都唔知点讲啊！你，唉，你有机会见到你话佢，我就唔想再见到佢咯。以后食饭有佢就冇我啦，系啦。如果你揾佢哋，你唔使叫我啦。咁即系其实我哋系要饱受住呢种情绪啊！你明唔明啊？ 好大个啦，唔好讲呢啲对白啦，救命啊！ 所以我哋就要觉得。不如想方法解决佢啦，咁 系啊，即系与其要听佢系咁呻，不如我哋帮佢拆解呢个怨气啦，咁样。 咁跟住我哋一啲咧花生隔篱嗰啲，即系同我哋工作上冇来往，后生啲嗰批啦，咁就话嗱，等佢哋咧嗰个 project 系 完成咗，我哋搵一日 lunch， 星期五嘅最好系就去食个好啲嘅饭， 系 啦，即系平时平平地，我哋嗰日去譬如饮茶咁样，叫晒佢哋嚟。坐低咁样，跟住我哋就即系唔使坐喺隔篱嘅，分开佢哋咁，但系就即系搞翻场和头酒咁样。 咁跟住我哋就谂，咁我到时真系有咩表演啊？嗰啲咁啦，呢啲咁系啊， 咩表演？ 系啊，回头走啊，依个 event 咁搞啦，直情系咁，同埋最好揾啲咧，镇得住场嘅一啲可能team leader 咁 样， 系啦，摆嗰啲人喺度。就話曬個情況俾佢聽，因為都有一啲年輕嘅 team leader 係 啱傾嘅， 啱傾嘅，咁但係有輩份，咁佢哋就唔夠膽啦嘛，同埋 唔夠膽現場反面， 同埋用輩份壓落嚟嘅時候，逼兩個阿嫂做翻朋友，即係你有呢啲，你可以做呢啲啊嘛。 你有壓力，我有壓力嘅，一齊握手， 揸手啦咁樣。咁於是乎嗰時都其實都擾攘咗我諗前後都半個月左右啦，完成咗 project 嗰日嘅 lunch time， 其實好期待嘅嗰日，即係究竟個現場會係點咧？咁就十幾個人就去飲茶嘅，咁然後嚟到你好明顯見到佢哋沿路行去食飯嘅時候，大家係前後腳啦，然後大家唔望對方，然後等位嘅時候，你見到一個喺東面咧，另一個一定喺西面嘅，咁跟住大家坐埋咗之後，食到咁上下啦。team leader 就出声啦，嗱，话晒大家都一场同事，大家有啲乜嘢嘢咧，系啦，过咗去就算啦，做嘢还做嘢，大家唔好伤感情。 好老土 嘅对白，好老土啦，但系好好睇啊，你明唔明？系啦，咁样样，有咩嗰啲就抹咗佢，系啦，系睇咗我份上嗰啲咁。咁跟住我隔篱啲要，咁啦，系啦，跟住就叫佢两，我哋饮啦，饮茶嘅啫，大 佬， 饮啦饮啦，系啊，冇事啦，唉，过咗去啦，咁嗰啲， 冇摆心啦，做嘢啫嘛， 系啦，唉，佢又唔啱，但系咧，你又唔系错晒嘅，佢都有唔啱嘅嗰啲，嗰啲，咁大家做呢啲咁样嘅好核突嘅戏咧，其实会令到当时嗰两批人咧系其实会笑嘅，即系大家都过咗嗰道戏啦，咁所以以前嘅 lunch time 好精彩。会发生好多呢啲人事嘅嘢， 即系我唔知咩，我而家听呢个故事咧，我都有一种我好尴尬，我啲毛孔竖起身。 系啊，但系你嗰时最 enjoy 嘅每日嘅 lunch time 就会发生呢啲咁样嘅古仔噶啦。 但系几好啊，有啲人做下呢啲和头酒，即系做下呢啲和事佬。 系噶， 如果唔系嘅话， 做正经嘢又冇俾咁俾心机，搞和头酒就咁又谂又 好投入啊。 啊！所以无论发生咩事都好，搞呢啲咁样嘅 lunch time 饭局都系嘅，数人头之后齐脚，大家开开心心食，咁咪最好咯。 因为人齐真系好紧要噶嘛，系咪？ 冇错，集合埋一齐，力量就劲啦。就好似佢哋咁样都系齐脚四个，佢哋系 C All Star。 一加一加一再合成做注码，若然加多一位，相信事情就变化，就会对。 大家坐低插掂佢啦。听过有啊 ，See All Star 呢首集合吧，地球保卫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超过40宗，包括30几宗涉及 Ursus 健身中心群组。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 ，Ursus 健身中心的群组至今有近50宗确诊和初步确诊，超过240名健身中心顾客需要强制检疫。张竹君说，他们运动时不是全部人有戴口罩，有时是小组运动，很多是剧烈运动，即使距离较远，飞沫亦会传播。至於未找到源頭的3宗個案，患者包括一名退休人士、一名家庭主婦和澤安村負責樓地下一間冰室的一名員工。全國人大會議以高票表決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新華社報導，有關決定有9條，並公布部分內容。報導指下屆選舉委員會增加至1500人，分5個界別，選委會負責選舉行政長官候任人、立法會部分議員和提名特首候選人、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等。立法會方面，議席增加到90個，分別以選委會選舉、功能團體選舉和分區直選3種方式產生。有關決定又規定設立資格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並確認選委會、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候選人的資格。全國人大會議表決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聲明，對相關決定表示堅定支持和由衷感謝。他說，特區政府會就選舉委員會5個界別的組成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供意見，確保選委會符合廣泛代表性和體現社會整體利益的要求。特區政府會繼續竭力向社會解釋完善選舉制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及相關決定的堅實憲法基礎，等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修改附件1和附件2之後，特區政府會盡快完成修訂本地法律的工作，並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包括疫情發展，有效安排相關的選舉。林鄭月娥又說，深信在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堵塞現時制度上的漏洞後，可以有效解決近年立法會泛政治化和香港社會內耗不斷的困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去信《華爾街日報》，認為美國傳統基金會將香港剔出經濟自由度指數排名的決定有缺陷，令人難以理解，無視根據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原則下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亦是世貿和亞太經合組織等國際組織的獨立成員。《華爾街日報》編輯部撰文回應，認為陳茂波的艱巨任務是要否認中共正按自己的想法重塑香港。陳茂波以香港有一國兩制來反駁傳統基金會的講法，但沒有提到北京已經表明中英聯合聲明是歷史文件，不再具現實意義。文章說，陳茂波希望讀者相信，即使香港面對政治打壓，經濟仍然自由，但文章認為中國不是新加坡，在中國意見人士會消失，外國商人會被捕，以作為外交人質， 又提到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被捕，推翻在普通法下的保释推定。文章劝喻陈茂波不要再试图说服世界香港和以往一样，而是应该接受自己正为真正掌管香港的人国家主席习近平做公关。天气方面，本港今日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温暖，气温介乎20至26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和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较为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来的近隧道后一带车多，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接近清河名居，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山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蒲飞路。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乐邻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在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津桥。之后提提大家啦，喺旺角道有水务急收，而家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广东道嘅慢线仍然系封闭，旺角道嘅车辆咧暂时唔能够左转入广东道噶，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元朗、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阿杰同啊，你咁熟嗰啲星座嘅嘢，不如你教下我啊！ 志芬，星座嘅嘢唔使人教噶，自修噶嘛。 吓、啊，喺边度自修啊？ 你望下你后面张海报。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晚10至12，志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就会有 星座自修室， 免费噶。 哦，咁唔知今个星期会讲边个座咧 ？Taurus。 吓 ？Taurus。 即系 金牛座啊！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只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你少女嗰阵呢，有冇鍾意边个童话故事呀？ 有㗎，人鱼高转囉。我諗最惨都係佢㗎喇，因为最后佢冇得同王子一齐。 如果最近看新聞大家都应该知道，其实真的不用羡慕皇室王子和公主的故事，因为其实做公主呢都未必幸福的。 一颗眼睡另一海港，人儿伴我遥望对岸，独坐异国的艳航，你那御勇偏有寒，拼命过活太近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梦，在旺角失车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各本哈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休息执美跟歌里对比，仍差十万里，说说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将粗茶，这真假穿插两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相牵挂，如从前学你哥本哈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当天不跟你今天再说起，仍想做做你，落力活必有传奇，如不选就更应该有万千个你，如何再对每个决定也自觉了不起，安心选好了，不必再对比，幸福没定理， 做公主的未必幸福，身处在哥本哈根都可能羡慕其他地方的平民。第一首歌揀嚟薛凯琪《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生活当中系冇咁多童话故事嘅，尤其系感情路上系要学识面对现实。零分十分错之后，佢决定要醒啦。 怎么睡？还有固执的信仰，还会成熟地推敲我态度。立场，谁能叫我爱上升起我，还有能耐及专长，虽则试过为你失常，扭曲性格便纵坏你嚣张，有自主我 感情当中经历过好多嘅错误啦，受过好多嘅伤害之后，系时候要清醒啦。阿朱最新派台作品《醒》，清醒嘅醒。之后呢，可能我哋会学精少少嘅。与其俾机会其他人去伤害自己，不如尝试下自己一个好好享受生活。有时发现，自己一个人好似都几好噶。 都市人多折腾，突然现任已就是前任。其实是小个人，整个人亦清心。多个人少个人，如练习无数段的好憾。越想爱，总发觉寂寞的人要有心人。找个人多费神，为何浪漫较寂寞无憾？其实是分秒神，找与寻又在等。当我能一个人，如独自望我哋出了神，在纷扰的世界，玩活的人有较好份。从前是曾一个人，独来又独往，亦是缘分。其实是一个人的旅行，别挂心。死也曾一个人，明白是来去未需过问。若心真可远近，只在的人看透灰暗。 新的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喜欢上一个人，但其实成首歌的意思呢，又不一定只是讲话喜欢自己一个人这么简单的故事，有很多不同的意思等你慢慢拆解。简尼有耶鲁作品喜欢上一个人。 燕卿，今日呢一位嘉宾个名咧一啲都唔容易啊，但系我哋都要创作字句交俾你啦。 今次系我哋第一次尝试咁样食字，嚟啦咩？ 番禺谦逊，奸寒地球。 哇！呢、這个真要睇实物先明啊！我哋嘉宾咧系有 SM 潘宇谦嘅，你好啊， 系 潘宇谦信奸看地球啊， 因为你头先讲咗，即系要睇实物先会明啦，所以嗱声睇实物啦，我哋 送咗俾你先，我哋将你个名字加埋头先嗰句嘢写落个卷轴嗰度。 如果有兴趣嘅话，你啲小朋友叫咩名字，可以帮你提字。 我未帮佢改名啊。 系啊， 系啊，但系就发过嗰个出世纸嗰个，好惊，好紧张，因为我想一只字啊嘛，我想潘物潘物。 哦 ，OK， 我本身以为系 会唔会太 hea 咧？你个名 唔系有人真系咁样噶 吓， 或者甲乙咁样，但我本身系以为个医生同我讲系呢个龙凤胎 系。 跟住我臨生前兩個月先知道，唔係即係一路遮住咗啦，佢比較係咯謙厚少少，sorry 要聽一聽。諗住本身係一個潘晴一個潘朗咁樣， 係， 但係依家就兩個都係男仔，所以要從長計議 咯。哦，喺個朗字入手咯， 潘朗同埋潘口咯。 你可唔可以乱改名？ 好冇诚意。 话晒你中文都几好啊！你可唔可以有啲好啲嘅名咁啊？ 对唔住，太草率啦，真系难以体会父母嘅心情啊！咁样样 系啦。咁我哋呢一句咧叫潘宇谦 瞬间看地球， 系啦。我哋用你个名食咗呢个字啦，即系有谦逊嘅意思喺里边，亦都有瞬间看地球呢一样嘢啦，好多重嘅意思喺里边啊。咁 系 啊，咁所以就想即系 Anson 潘咧，有冇一啲你以往即系去旅行嘅时候一啲有趣？嘅經歷 share 咧，即係特別大家呢段時間又少去啊，冇乜機會去到啊嘅時候。 我諗係上年啦，上年我同我啊，我嗰陣時都結咗婚啊，係我同我老婆同埋外父外母就去日本， 嗯 啊嗰度好似係河口湖咁樣，跟住我哋去咗一個偏僻少少嘅一個温泉酒店啦， 係 又唔係話周身唔聚財，但係 feel 到有啲同現代世界脫節咗啊，有啲 old school 啊嗰度 係。 咁頭嗰幾晚瞓都冇乜嘢，因為我同我老婆就大家全部都係瞓榻榻米嘅，但係有張暖氈咁樣，我同我老婆就瞓一間房咁樣啦。咁但係其實一開一個嗰啲湯門咧，就係、是、我外父外母喺嗰度瞓咁樣。咁跟住我瞓咗兩晚啦。咁有一日我以前大學 Poly U 有一個 friend 就話：，喂，你住嗰間酒店啊？有啲嘢想同你講，不過你住完先啦。 好心连呢句都唔好讲啦， 即系好似讲咗跟住之后我就喂你讲啦，你讲你讲，佢话我唔讲啦，你自己睇啦，跟住 send 咗张一啲日本报道有张相咁样，就系有啲好似军人咁样凌晨喺一个位咁样，跟住之后我就狂 search 呢啲嘢，因为我成日睇呢啲嘢就唔瞓觉咁狂睇嘅，咁我夜晚就睇晒翻译晒咁样，已经都好似两三点啦，跟住之后就原来以前嗰度系好似啲军人。撞嘅地方咁樣啦，咁我就越嚟越驚咁樣，跟住之後就無啦啦有腳步聲，跟住我就超驚啦，咁我就瞓啦，咁我瞓下應該四點到無啦啦有啲笛聲啦，好凄怨嘅笛聲，跟住我就好驚啦，再加嗰個頭先即係上網睇到嗰張相喺我個腦海度諗，跟住之後就好驚好驚好驚，跟住 message 我 friend 又因為時差問題，即係佢即係已經凌晨，佢又唔會覆我，咁就好 lonely 好驚咁樣。終於捱到第二日，我外父咧就平時成日都食下飯會瞓著覺咁樣嘅，咁第二日我同佢哋講嗰下嘢，晏晝佢又瞌著咗，食下飯咁，即係可能揸住個碗咁樣。咁我就話：哇，尋晚好驚啊，無啦啦即係聽到啲好凄怨嘅笛聲。跟住之後，我外母就話：你爸爸尋晚喺度聽歌啊嘛，三四點。跟住我真系嗰下好 relief 咯，佢之前真系吓死我。 嗱，笛声解释到啊，你都做脚步声啊，嗰啲咁样嗰啲啊。 原来去屙夜尿， 哦， 系 全部都系外父， 系全部都系佢嚟， 即系俾外父吓鬼死。 佢凌晨系唔系好瞓觉嘅，原来。 哦， 好嘢。 所以偷食饭点解眼瞓夜晚听歌嘛？ 系啊，成日都嘛咁啊。但佢就乜都知咯，佢系一个维基咁样。 哦，喂，但你话外父都几留意一下啲新嘅歌咁样， 但系咁样会唔会自己有压力咧？如果出新歌嘅时候，即系惊唔惊外父听到之后啊，谦仔啊，倾两句啊咁， 啊你只歌我听咗啦，咁样 佢又冇嘅，反而我老豆会无啦啦俾啲评语我，因为我老豆唔系成日听歌嘅， 系 咁，但系佢会我录完一首歌，喂老豆听下，跟住佢话啲美音争啲啊。因為佢最近可能同啲 friend 喺度研究啲音響咧，因為啲爸爸可能老上咗年紀啦，或者啲父母好易受朋友影響噶嘛，即係你做仔咧，你講好多嘢俾佢，佢係聽唔入耳。跟住但係朋友一講依個音響正，或者聽歌一定要聽人唱美音，咁佢就覺得美音好緊要。咁佢之後就同我講。美音爭啲， 咁你點應對啊？爸爸咁講， 哦 ，OK OK 咁樣，唔通話你都唔識音樂？ 收烟盒我无心清理，今天起我决心修理我天地，愿懒出传奇，跟山顶尺价差几里，无乱气以风筒打气，无天理别太小气，逐块街砖铺我的基地，人话我自欺我自卑，没有空间都算种福利，凡事靠自己，头顶从没对手，仍然留在九斗，无时候去争斗，争到牵手，平时拿住汤信都起码有福地，熟发展地皮，洗衣机我无位摆你，四百尺已于给打理，这风气是我福气，乱放家私叫部屋品味，人话我坐山 派台作品《犬屋夫》， 即使距离较远，飞沫亦会传播。至于未找到源头的三宗个案，患者包括一名退休人士、一名家庭主妇，以及泽安村富泽楼地下一间冰室的一名员工。在北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被问到美方指责中方对上月到访武汉的世卫专家组缺乏透明度，中方在会上被问到美方指责中方对上月到访武汉的世卫专家组缺乏透明度，中方是否愿意再接待专家组访华。李克强说，中方和各方都希望尽快查清新型冠状病毒是从哪里来，以有效地防控疫情，但是疫情溯源是复杂的科学问题，需要各国加强合作，强调中方是本着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和开放合作的态度和世卫保持沟通，中方下一步愿意继续和世卫推动科学溯源工作。李克强又说，疫情仍然在全球蔓延，当务之急亦要做好防控工作，包括接种疫苗等，认为现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但是相信人类最终有能力战胜病魔，希望明年能够和各人面对面交流。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 今日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温暖，气温介乎20至26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同埋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较为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嘅支路，近住澳海城二期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南昌公园。重复一次啦，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嘅支路，咁近住澳海城二期嗰度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南昌公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是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是接近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排到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窝打道的龙尾就排到去多实街，而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的龙尾就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头先讲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的支路近住澳海城二期的交通意外，啱啱清了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南昌公园。其他路面的情况，在港岛花园道转内红棉路是车多缓慢，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的，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渔港湾，反方向渔港湾那段太子道东去观塘车龙就排到去近富豪东方酒店，在彩虹交汇处来回方向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分别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彩虹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的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元朗，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出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看地球。 嗱，咁今日咧就 Anson Poon 啊 Poon 喺度啦，咁有你嘅新嘅派台作品《罪人物语》嘅，咁啊一开始我同阿琼咧就会先估下，即系呢一首歌，我听完之后嘅啲感觉，可能估翻背后一啲古仔啊，或者等等，或者啲意思一啲 meaning， 就交俾你一间咧捉样揭晓，究竟我哋估得啱定系唔啱嘅。 好。 因為其實你見到今次填詞嘅揾嚟 T-Rex 啊咁樣，中間其實有兩段嘅部分都係 rap 嚟噶嘛，咁樣。咁咧，我每一次咧，我唔知道我聽呢首歌嘅時候咧，我心入邊咧都有一個畫面啊，就係其實咧，我覺得 T-Rex 好想 rap 噶，因為佢之前係一個 rapper 嚟噶嘛，所以 想聽下有冇佢把聲喺裏邊咧，會唔會咁？ 會唔會其實佢暗馬低確，喂，變曬俾我 rap 啊幾句咁樣？你自己本身係想填翻啲 rap 詞嘅。但是因为呢 T-Rex 佢实在太想参与到 rap 嘅部分，佢话喂唔收你钱，你介唔介意俾我填埋个 rap 字啊？ 佢就照收钱嘅，但系佢就正确咯。你讲得啱、 啊，真噶。 因为我本身，因为我哋作呢首歌嗰阵时个 rap 咧，我同陈巧威用啲日文塞入去咁样嘅、哦，即系以啲发音咁样，日文或者韩文假韩文咁样。咁但系自己落手去填翻广东词系比较难咯，因为。你好易會變咗數白欖口語化，咁、 嗯、 但係你又想有個意思喺度，因為你 chorus 嗰啲我係想emotional 啲，但係 rap 又可以講翻自己故仔啲，跟住 T-Rex 就話。其实我以前都有玩开 rap 噶，咁即系然后，咁我就即刻 search 佢以前啲嘢，我又问 JMY， 原来佢真系有整好多歌啊，同埋会同人去维园 cipher， 即系冇伴奏之下，大家一齐喺度 yo 喺度 rap， 即系冇伴奏喺度。哦有啲人話蘇伯蘭啦，但可以係 battle 咁樣，或者即場 beatbox 咁樣。咁、哦、所以佢對呢個 rap 係好有濃厚嘅熱誠同興趣。雖然佢本身係一名社工，同埋佢個名係唔知道一隻龍咁 龍嚟噶嘛。 咁我就俾佢填咯，跟住我哋就好滿意咁樣。 哦， 幾得意啊！你睇下， 係啊，你已經感覺到嗰一陣。T-Rex 隱隱想出手嘅嗰種感覺， 可能係因為嗰、那個rap 詞好有 T-Rex 平時填詞嘅嗰種嘅力度啦，即係文好文藝，但係其實又好、又好 powerful， 我覺得係咁樣樣。 係啊，同埋可能佢有啲用字係得佢會咁樣呢個修飾手法咁樣、啊，每個嗰啲作曲填詞人都會嚟有一種 style 咁樣。 係， 咁啊、嗯，我估過一樣啊，其實我想估嘅就係因為呢首歌由。第一個音即係一路開始聽嘅時候咧，個感覺係、啊、有一種控訴嘅感覺， 嗯， 即係覺得啊、哎、個世界可能側邊嘅人有一套規矩，咁但係我就未必想跟咁樣，但係變咗罪人啦咁。但我覺得有趣嘅就係去到只歌最尾，即係 music break 之後嗰度咧，因為個 vocal 唔係特別咗處理咗嘅，好似有兩把聲搭住啊嘛。我想估嘅就係、是、嗰、那個位其實可能個概念有出現過，就係好似一個比較 bright 啲、有希望啲嘅自己同翻自己去講。就係、是、其實唔使理人哋諗咁多嘢啊，係啊，即係嗰個尾段有一種感覺，咁變相隻歌即係最終都係有少少 hope 喺裏邊。 係係係， 我覺得 係 啦，即係我聽嘅時候有一個感受，所以我想估 有啱喎，咁勁嘅你哋。我寫嗰陣時就係想咁樣嘅，唔想一味好負面咁樣。咁、 嗯、 我其實冇同 T-Rex 講啊，但係佢就聽到咯。咁佢一邊就係講。其實你要照唔理出面啲人點睇，你照揸緊自己嘅宗旨。咁當然你唔可以係即係殺人放火做啲衰嘢咁樣啦。咁佢又 get 到個 meaning， 咁所以就 OK 啦。同埋我嗰陣時，我錄個 demo 其實因為我依個係我簽新公司同埋改新名之後嘅第一首歌啊嘛。咁、 嗯、 所以我哋錄 demo 都反覆改咗都差唔多十次、十一二次咁樣。 哦， 初頭就係阿 JMY 同 Gareth 同我喺 Gareth 個 studio 度整咗個底先嘅，跟住整埋個 melody。咁啊，俾我老闆聽，跟住佢就話：個 chorus 爭啲喎，可以慘少少。跟住之後我就狂改喺屋企喪改咁，之後嗱後屘就依家就成品啦。 哦，咁中間改就係嗰啲可能喺嗰個曲上面不斷調校定係點樣樣 啊？係啊，主要係 chorus 嗰個 melody 咯，要易記洗腦得嚟，又唔好太密咁樣，因為我哋 rap 已經好密啊，咁要有翻個俾人喘息嘅空間，咁就係個正常個 melody 咯。 咁嗰時又加入咗 JNY。去做編曲咁樣時候啦，咁JNY 喺呢啲首歌，即係你哋自己寫完之後咁樣，咁佢個加入令到首歌有啲咩改變啊？嗰陣時覺得 佢 basically 係個底咯，個琴啊，同埋個節奏咯，係因為佢係都數一數二，好快手啊，同埋佢呢啲已經係好在行啦，即係佢同 TMA 係我見過最快最快嘅合作過嘅單位嚟，咁其實。JMY 我哋 meet 咗一次啫嘛，咁之後就係、 啊、陳夏威 Gareth 同佢喺GMI 嘅 studio 度搞個編曲咯。咁、而我哋嘅 reference 其實係See You Again。咁 See You Again 就又有 rap， 但又有一個比較慘情嘅部分咁樣。 咁嗰次同 GMI 見嘅時候係嗰次係傾咗啲咩？因為一次見面之後就好快已經可以完成到啦。咁嗰次係傾咗幾耐啊？帶咗啲咩去大家去 brainstorm 咁樣噶？ 嗰次係去到 Gareth Studio， 佢話：喂，點啊？想整咩歌先？ 点解你模仿边个都系咁讲嘢？ 我扮紧 JMY， 叫 Gareth 就型啲咯，系咯 ，rap 下咯。之前都 rap 都唔够喉咁样，因为我几次有份参与 rap 嘅歌都系陈夏威帮我嘅， 系 有一次就系帮小花，有一次就系我自己嘅歌咯。咁但系都唔系话 rap 得好行咁样。咁跟住佢就话：喂，不如你全即系成两个 first 都 rap 啦，同埋我想你嘅 rap 嗰把声同个。唱嗰把聲有啲唔一樣，令人哋以為係兩個人，好多人都以為兩個人唱，因為初頭，即可能有啲人以為 A P 係一個人，潘宇軒係一個人，我唔知 A P 潘宇軒咁樣。 我懷疑就係因為兩把聲有啲唔同，令我成日懷疑佢係咪 T Rex。 哦， 唔係佢，唔係佢，都冇唱。 我見到 credit 冇，我真係黐 佢都冇唱 backing 因為我都未，我同佢素未謀面嘅其實。 哦 但我哋喺即係 WhatsApp 會傾下偈咁樣。 係， 佢幾時出嚟飲杯嘢啊？都话放宽先 ，T-Rex 把声同 JMY 把声一样， 同埋每一个人讲嘢都系正正声啫。 近排见得 JMY 太多，佢讲嘢系咁样。 咁头先话会有两把声喺里边咁样，其实嗰两把声系咪都有少少唔同？可能喺情感上面或者想 express 出嚟嘅嘢系有啲分别去唱咁样样，定系部分唔同，所以咁 唱嗰啲位置就要即系、就是、会谂啲 technique 多啲咯，因为。都 set 得幾高 key 嘅嗰首歌，都幾高音，係啊！我都即係糾結咗好耐嗰度，但係後屘覺得都係高音好聽啲，最多 live 降半個 key 咁。咁但係 rap 嗰度佢就要我好似講故仔咁樣出嚟咯，就要大力啲、大聲啲咁樣，唔好收埋收埋咁。佢成日覺得我唱歌收埋收埋啊嘛，阿陳夏威，所以佢話喂 rap 嗰度你用力去。即系控诉啦，讲跟翻啲歌词啦，咁啊 T Rex 就填咗好个歌词。我哋原本嘅构思其实呢首歌系想讲追梦嘅人嘅，咁、特别系譬如有少少我自己经历咁样啦，就系、是、出道一开波，可能系我阿爸阿妈、屋企人或者亲戚都好 support 你嘅，咁但系可能之后见你唔系话好有特别嘅成绩啊，又或者佢都唔知道你系做紧咩嘅时候，佢就会质疑你咯，咁。到一個位係你講啲咩，其實佢哋都唔係聽緊你講嘢，即係因為佢哋都唔明，同埋就算明，佢哋都覺得可能哦都賺唔到錢，哦都揾唔到食，跟住就哦都唔夠多人聽你嘅歌，咁樣一句就可以打沉咗你嘅創作咁樣。咁所以呢首歌就係想講呢個故仔。 咁嗰段時間嘅你有冇好努力希望即係將你嘅諗法同身邊最親嘅人俾佢知道你，即係解釋俾佢聽又好啊，聽嗰啲作品啊 demo 都好，話俾佢聽其實你做緊啲乜嘢嗰啲 都有啊，但係佢哋唔係 focus 喺個歌入面啦，其實。可能你同边个合作啊，或者你有啲新闻佢会 high 啲咁，因为我有一次、可能我有一次做完啲。报章杂志啲访问咁咁啱个地产经纪就 send 咗俾我老豆，喂见到你个仔喎，咁佢就好 high 喎，即系 send 去个 group 嗰度，咁就整晒啲拍手啊、大只啊、加油嗰啲，你知啲爹哋妈咪啊，笑一下，跟住之后就喂加油啊，跟住或者你上一次电视佢就突然间，哇系、威咁、样咯，系啊，咁我又好难同佢讲，点样去界定成唔成功咧？咁但系我好想证明。在我爹哋面前證明咧，就係我入行前幾年有一次在我家姐嘅婚禮度唱歌啦。跟住唱完歌之後，嗰隊 band 就啊，你有冇興趣嚟試音啊？我哋係幫陳奕迅一個 choir， 即係佢會有個 Eason's Live 演唱會嘅。咁我有個小朋友嘅 choir， 都唔少啊。其實我十幾歲，我都唔係，住我都廿幾歲嗰時，有分十幾歲同廿幾歲嘅 choir。咁有一場係十場嘅，如果即系相中咗，系咪叫相中咗？咁佢就啊，你嗰日就嚟啦，但系要清唱一首陈奕迅嘅歌。咁嗰次我谂系我成世最紧张嘅一次，因为我本身就好中意 Eason， 跟住我就唱咗边首《人来人往》，我记得唱咗半首，跟住佢就 OK 啊，争少少感情，不过都 OK 啊。跟住之后我就哇，好开心咁样。跟住之后我记得我自己买咗啲 Eason 演唱會啲飛嘅，咁佢哋會幫我哋 hold 啦，即係易啲攞到啦，因為佢哋可能本身已經有買咗一紮，咁就去賣俾我咁樣，咁我攞到翻屋企，我就攞咗四張，因為我有家姐阿哥，咁跟住我就攞翻去，咁攞到翻去咧，全部人都好好去撐你啦，因為但係我老豆就嚇、啊，我唔好聽 Eason 啲歌，你就即係你揾朋友去啦，咁，跟住我就好唔開心啦嗰次，咁之後到sorry， 到我出道咧，咁有一次我有个 show， 我爹哋嚟咗，跟住我就唱翻首佢好中意嘅陈百强一首歌俾佢。 嗯， 依个系我同佢最深刻个经历咯。跟住之后，所以系咯，sorry 无啦 off track 咗， 唔会啊， 冇，咁我都明白。其实喺呢一首歌当中，你都理解到嗰个压力喺边一度嘅。 嗯， 即系同埋最紧要，我觉得系冇得解释啊。因为其实呢一行我觉得是好抽象的嘛，所有嘢即咩点为之成功啫，同埋而家做歌想发达可能性仲低过我减肥成功，系咪先？系所以我觉得喺咁嘅情况底下， 好好啊，你 竟然用呢个比喻， 真嘅，所以我就觉得好的而且确好难向爸爸妈妈证明，因为即系啲老人家前辈都只系睇好实在嘅数字呀、啊， 佢哋睇啲嘢唔一样咯，即系佢话哇。你有冇睇过新聞啊？呢、這个天王，呢只碟都卖得好差咋，得几钱啊？咁但系其实买碟已经好耐，已经唔系呢个收入嘅主要来源啦。咁但系我解释唔到呢啲嘢俾佢。 咁呢一只歌《醉人物语》，爸爸有冇即系有冇睇啊？有冇听啊 ？share 咁？因为你话佢会即系都会听下而家新歌咁。 佢又冇 share， 但系有一齐听咯。因为今次我哋全家一齐喺。我有個我上網嗰個 MV 有做個首播，咁啊全家一齊睇咁樣啦。咁我睇完阿媽就哇，成套戲咁啊！呢套咩戲？ 阿仔做男主角啊！ 係啊，哇！仔係咪俾人折磨得好緊要咯？ 咁冇乜嘢嘅，佢哋起碼有睇啦，係啊，佢哋玩得幾靚喎，咁樣都 OK 啦已經。 嗯。咁因為係啱啱提到即係呢個 MV 啦，呢個 MV 裏面嗰個故事裏面咧，即係呢一個嗰陣時佢同製作團隊、創作團隊傾嘅時候，又即係嗰個過程大概係點樣，而有而家呢個 MV 嘅概念出咗嚟。 因為之前啲 MV 我成日都有參與嗰個故事，同埋我會即係同個導演研究一下。咁但係今次我就特登揾一個比較拍開 hip hop 嘢嘅導演叫做 Shawnee P 啦，佢本身就係幫開 Doughboy 佢哋有個 crew 叫 Bakery 嘅。咁我啲 friend 都話：喂，你揾佢，不如就俾佢任憑佢發揮啦，同翻你以前啲嘢有啲唔一樣，因為你都又轉名又轉曲風。咁我就喂你決定啦，最緊要型咁啊得。 同阿陳亞威講嘅一樣， 係多單純嘅就係咁樣。 咁我就 send 曬啲歌詞啊、歌啊，解釋埋俾佢，因為佢未必個個人會幫你攆曬啲歌詞或者明你嘅歌詞講咩，個個都理解都唔一樣啊嘛。 嗯。 咁佢就話唔係，要個女仔，要個養眼啲嘅女仔。咁我咁啱之前拍咗套戲有個 mix 嘅，咁 mix 就冇死啦。咁我就叫埋佢參與啦。 就做追殺你嗰個人啦，好似咁樣。 係啊，咁但係有一個位嘅搞笑就係咁啱，我哋拍 MV 入面有一度我係喺個監倉度 rap 嘅。咁但係嗰個監倉就係我以前拍過一套網劇，我個角色喺入面係俾人吉死咗嘅最尾。跟住就佢就哇，依度好似講你翻生咁樣。 哦，係啊，好似個角色咁。 有少少即係有少少老套啦，但係咁啱都咁巧同一個監倉好似有個即係新嘅生命一個意義咁樣。 係。咁我想問，其實拍攝過程，因為啱啱講 Sony P 佢本身佢同 Doughboy 嗰啲，佢玩翻真係即係 hip hop 做得多嗰啲咁。咁你嘅作品亦都係一樣。咁第一次合作冇發現，咦？原來一班玩開呢一樣作品嘅一啲團隊嘅時候，佢哋去拍個 MV 處理啊，或者佢俾你一啲 guidelines 又好，嗰、那個過程，咦？又同以前有啲唔同喎，真係咁樣。 佢哋會直接好多咯， 係 即係佢會唔係咁啊？我示範一次俾你啦。但係正常同你合作嗰啲導演可能。大家有個佢又唔係唔 respect 你喎，但係正常啲導演可能會婉轉啲啊，有啲禮貌。啊 ，Anson 不如試下喐咗一步，塊面望向三點鐘，眼神低少少，咁樣咪嘴就 OK 啦。咁但係即係我一 rap 完嗰下，佢就唔影啊，再嚟啦。但係佢又唔係鬧你嘅，即係好直接。咁 後 屘只要做到個效果就 OK 啦。咁但係依樣嘢都幾好，因為大家唔使轉彎抹角，唔使嘥時間。 系啊，平時嗰啲啊，呢、這個 tick 幾好，不過我哋嚟得過，保險啲嘅啫咁。 跟住佢話：喂，我做一次啦。跟住之後佢就跟曬我啲動作做啊。跟住佢就因為佢冇咩架子，又冇乜話好 care 個 image， 佢就會周圍跑啊，周圍跳下跳下咁樣。 咁頭先一路即係 Anson 潘都有講啦，而家係一個即係簽個新嘅公司啊，改咗新嘅名，亦都一啲新嘅音樂嘅方向等等啦。咁啊，呢個罪人物語之後，可能今年2021年係咪都開始即係準備緊之後啊，都有個 plan， 大家之後可以期待你有其他嘅作品啊咁樣。 係啊，都其實我自己就做好咗好多首 demo 啦。 咁、okay. 但係要再同公司傾睇下點出咯，係啲牌點出咯。咁有啲係。普通话歌嚟嘅，有啲就系广东话歌嚟，系 系风格上系咪都会即系贯彻罪人物语呢一种嘅即系 hip hop 啲或者 powerful 啲嘅歌定系点咧？ 都系 hip hop 啲嘅，全部都有翻啲节奏咁样，因为以前啲歌太慢咧，太惨又好似唔系好做紧自己咁样，即系我都有阵时会谂啲好负面嘅嘢，咁但系依家个即係太多慢歌，咁你要 stand out， 同埋你要俾人一個耳目一新嘅感覺，你一定要做啲嘢唔一樣。所以我合作開嘅班底都係會揾翻，譬如 Team 啊、Gareth、JMY 都係一啲我覺得係比較算係新力軍嘅朋友咯。係 又慢又慘係唔得嘅，所以聽呢一首《罪人物語》係又快又慘嘅。 好啊，今日再次多謝 Anson 同我哋介紹呢首你嘅新嘅派來作品叫《罪人物語》，今日多謝你 ，Thank you。 這撮富和你才給控罪，都望著自己滿面冷水與淚，或是以淚到人間失去，獨個走有影子与我共对。你嘅判决未见我，我已知道。我欠你至会不丧志，全无分数。判决我要按照你嘅指导，踏着实地熟习地行预期道路。自问自辩，但亦尽力地聆听过。着重为日后预备，亦系为咗我。想问你满意嘅一套，不过已经宣判出主管嘅图形。何解不准我抗？或是以泪到人间失去，独个走有影子与我共对。 都已经惯咗，肯了解我，肯慰解我，只得我一个。自由正中里多，奉劝我的居多。每次聚会饭后话，提成了无间断折磨。终于我锁上手铐，即使我再三上诉，你一旦与我，永远只得我被告。根本只需要空间抢做嘅事已经满足，点解要关起心越失速？而花早假设有罪，心早已太累，不必再意。如今不稀罕犯我，即管狠批我，算我丢脸。 这绝苦和你。就任让自己满面冷水与泪，若是独断到人间失去，在这刻有影子与我共对。 跟你有 Anson 潘潘远轩罪人物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人大会议以高票表决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新华社报道有关决定有九条，并公布部分内容。报道指下届选举委员会增加至1500人，分五个界别。选委会负责选举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部分议员和提名特首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等。立法会方面议席增加至90个，分别以选委会选举、功能团体选举和分区直选三种方式产生。有关决定有规定，设立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确认选委会、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候选人的资格。全国人大会议表决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声明，对相关决定表示坚定支持和由衷感谢。她说特区政府会就选举委员会五个界别的组成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意见，确保选委会符合广泛代表性和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特区政府会继续竭力向社会解释完善选举制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及相关决定的坚实宪法基础，等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附件一和附件二之后，特区政府会尽快完成修订本地法律的工作，并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包括疫情发展，有效安排相关的选举。本港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超过40宗，包括30多宗涉及 Ursus 健身中心群组。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 ：Ursus 健身中心的群组至今有近50宗确诊和初步确诊，超过240名健身中心顾客需要强制检疫。张竹君话：佢哋运动时唔系全部人有戴口罩，有时系小组运动，好多系剧烈运动，即使距离较远，飞沫亦会传播。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温暖，气温介乎20至26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较为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沙福道，咁后少少近九龙塘六轮街一段交通都系繁忙，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翠屏南村，而将军澳隧道出九龙近收费广场一段的交通大繁忙，龙尾近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段车多，车龙排到兆安苑。而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打豪登路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近北围。

个相对湿度由头先开咪前嘅71%个71%，变到而家77%啦。 嗱，我觉得真系其实今日系冇咁湿嘅，因为我今日翻工嘅时候，我见到有少少太阳嘅。同埋我朝头早喺屋企咧，即系执嘢嘅时候系唔使开灯咧，我就知道今日个天还好。因为之前咧系湿到咧，我朝头早其实已经8:00+嘅时候喺屋企执头执尾，我都系要开灯噶。系啊， 你啱啱个用字系已经冇咁湿，但其实佢都 系 湿 噶，冇办法啦。三月份呢啲回南天使咁样，所以今日全城点歌大行动，阿波盛同阿琼咧号召大家一齐点歌俾潮湿。 系，究竟啊，你有咩说话想同佢讲？你好憎恨佢又好。你好中意佢都得嘅， 我真系想知道有冇人中意潮湿啦？ 唔知啦， 中意潮湿呢个怪怪地。 我想问你，你憎恨潮湿嘅指数十分满分， 7-8分咯。 OK， 因为我系有9-10分嘅，咁我哋由轻至重。 系啊，我先啦咁。 听阿琼，即系7-8分嘅憎恨度，究竟佢会同阿潮湿有啲咩讲咧？ 亲爱的潮湿。你好，如果潮湿，你真系一个人，你会系一个点样嘅人呢？我幻想你系一个好痴身嘅人，见到任何人都会即刻冲上去揽住对方，点都唔肯放手，宁愿两个人都身水身汗，黐立立咁唔舒服，就咁睇。无论你几靓仔或者几靓女都好，我都唔鍾意你啊。潮湿，你嘅威力真係好大，唔单止讲緊洗完啲衫十世都唔干，屋企地下长期都好似啱先洗完地咁。好多时候朝早发现底衫裤唔干，如果时间嚟唔切整干佢的话，好多人系真系会夹硬着嘅，全日啊都会有一种讲唔出口嘅怪。而我话说今朝出咗个 post， 叫啲人点歌俾你。依家成个 Facebook 所有广告都系叫我快啲去买部抽湿机，真系太客气啦。冇人喜欢你吧，潮湿。不过你一定好中意南方，所以喺三月份呢啲嘅时候就会嚟到南方，形成呢一种独特嘅天气。实不相瞒，真正认识到潮湿啊、回南天嘅意思嘅时候，我当时已经读紧大学啦。当时3-4月，有一晚我搭校巴上山顶，一落车，我以为系自己读书压力太大，出现幻觉。整个人身处在超级潮湿的大雾当中，真是有一种去了仙境的错觉。之后听同学说，原来中大去到3-4月的时候，山顶真是会这么大雾的。不过原来在自然界是有分雾和薄雾，空气中的水气凝结之后形成了细微的水滴悬浮在空中，雾就会出现。根据世界气象组织规定，水气凝结物令到能见度降低到1000米以下，我哋就会称之为雾。至于薄雾，世界各地界定嘅准则都有所唔同，能见度介乎于1000至5000米之间，就会称之为薄雾，唔系薄嗰啲啊。而当时我喺中大见识到嘅，一定就系超级无敌厚嘅大雾啦。写呢封信俾你，主要系希望你可以快啲走，俾翻一个干爽嘅天气同埋太阳白白我啊！艳琼，敬上。 前年是新的岁月，记得走下去，偏觉得走入了故居，还留在灰的秘密，懒得想下去。偏更加想着美丽的心再粉碎，请给我换过身躯，却 却换来眼泪，请给我别再思念一切过去，而忘掉有罪。假使世上没自己，没回忆，没内疚，并没受苦，苦后应许，跟爱之间有废墟，若下半生寄居。生于世上为谁么？为谁可忧？为谁痛？并没人看着我睡，好好幽禁在废墟，知我有罪。想说着勇敢的字句，可最终只能说也许。还期待一天发现美好的情绪，可最终缄默已是壮举。假使世上没自己，跟爱之间有废墟，若下半生寄居，生于世上为什么？为谁哭泣？为谁痛？并没人看着我睡。在几岁温柔地还问我在寻找谁？假使世上没自己，没回忆，没内疚，没人去送我睡。曾埋葬过的创伤至今不退，残破过的心智幻想也无需。世上为什么？为谁哭泣？为谁痛？就当恭祝我们万岁，好好幽禁在废墟，没过去。没有身躯，请救。 系啊，你讲起大雾以前咧，我喺日夫咧，即系呢啲咁嘅天气， 鬼故咩？点啊？ 我宿舍嗰个窗望出去好空旷噶嘛，系可以乜都见唔到噶。 系啊，好恐怖噶！ 山上面咧， 你夜晚嗰时上新亚，你真系要开手机电筒，你先够胆行，因为你真系前面系见唔到嘢嘅，你踩到对方只脚都唔知咩事。 但有过瘾嘅地方系有一个仙境嘅感觉嘅，系啊，日夫嘅都 OK 嘅， 系有种唔使死都有种升仙嘅感觉。 呢、這个咁样都有种可以做鬼故啊，有得发展。 唔系啊，因为我真系觉得咧。潮湿对于我来讲就好像是一个这样的人， 是 一个无时无刻都萦绕在我身边，我就是埋不掉他的人。简直关智斌最新派台作品那个名称隐形人。 好了，那接着到对潮湿的憎恨有去到九至十分的我。 是啊， 写些什么给他呢？听听。亲爱的潮湿你好啊。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成日打黑痴呢？ 因为我同我嘅拍档阿琼久唔久就喺节目嗰度讲你坏话㗎喇。不过呢、這个行为我都知太过小人啦，喺背后讲人坏话。所以今日决定要将唔鍾意你嘅说话直接话俾你听。第一样我最唔鍾意你嘅呢，一定係搞到我成个人唔舒服啦。朝早瞓醒 ,feel 到成间房嘅空间都湿湿立立咁样。张被仲要好似黐住个人咁，搞到我周身唔聚财，好唔舒服。再加上我怀疑自己呢係有嗰啲敏感体质，对天气嘅变化係好 sensitive 嘅。例如殴打风嘅时候，我行出街係会闻到空气当中好似有啲铁锈咁嘅味。而潮湿你呢就会搞到我啲皮肤好粒啦，甚至痕痒啊。你要知道我係有湿疹呢，呢啲天气我真係忍唔住会拗，一拗就损，损就流血，流血就好大件事㗎啦。仲有啊，第二样嘢我唔鍾意你嘅地方就係、是、搞到我屋企嗰啲帽发晒毛。好多听众都知道我鍾意同埋習慣戴帽㗎，差唔多张张同嘉宾影嘅相都戴住。而因为成日要戴，嗰啲款呢都相对多啲，咁可以间中换下嘛。哼，但正正就係因为潮湿你，就係、是、因为你，每逢春天我啲帽就大量发毛，仲要死缠烂打，抹完过几日又发一次，手尾真係好长。唉，偏偏每一顶帽都係我心爱嘅帽，有好多顶啊都係当年我去美国买嘅洛杉矶湖人嘅帽啊。你话就算发毛抹极都系咁，我边舍得掉啊？唯一可以嘅咪抹干净之后戴少啲咯。最衰都系你。唉，不过咁，见今日大家咁坦白，我都唔怕话你知啦，潮湿。我系一个会喺别人身上揾优点嘅人嚟嘅。而在你身上呢都找到的，就是我近排的攰呢我都可以赖你。是啊，我年年这些时候有什么头晕身庆都入晒你数的啦。嗱，讲明先下，我没有屈你的。无论是我以前读书的教授又好，天文台又好，都有解释过的。因为有你潮湿的出现，阻碍了我的汗水散发，搞到我啲手手脚脚都冇力。而且你出现嘅时候通常都系啲仲有少少冻啊但又未暖得晒嘅季节交替期。我嘅身体咪要不断咁样适应嗰啲变化囉。咁咪增加咗我器官嘅负荷，又增加咗我体力嘅消耗囉。咁我攰都好合理啊。所以可以用你做我嘅挡箭牌都算系你存在嘅唯一优点嚟㗎啦。嗱，都系嗰句啦，我冇屈你㗎，有证有据㗎吓。我喺度谂，如果今日系我嘅生日嘅话，我嘅愿望一定系潮湿，你快啲走啦，我唔想再见到你啦。而为咗增加你嘅罪疚感，我拣咗呢一只歌，俾你感受下我，甚至其他人俾你搞成点啊，嗰种嘅煎熬啊，真系好憎好憎好憎好憎好憎好憎好憎好憎好憎好憎潮湿嘅波城上。 太多疑惑，痛楚翻开地图没寻获，人生终极糜烂童话国，昨天已失去乌托邦，没太多理想，太多期待，结果身轻一人看看落不错。 其实不单止是即歌词里面那种懒融融，是整个 feel 都搞到我个人好不想做嘢啊， 黐立立立黐黐啊，就好似有啲听众留言啦，佢话近排洗完啲衫都好难干啦，天气又搞到个人冇乜动力啦，好想呢种潮湿快啲走啊。 是啊，有啲人揀咗啲歌都几好㗎， Facebook 嗰边有人话揀杀科啊，因为不要没头没脑缠住我。跟住有一首我唔识唱，但系好似都好啱呢个天气听。谢安琪嘅再度啊， 我识我识啊， 嚟啊！ 湿湿的湿湿的杯干里再干，系咪咁？唱到大气， 我哋食干一杯，干一杯，干仲有余咯。 系咁噶， 你话咩咩啦，我实信你啦。 跟住IG 嗰边都有听众话点呢个郑融嘅自来水，天气咁湿，周围都系自来水，同埋咩天气都好，都要好好对自己。 嗯， 咪唔该多喝水，但系唔好乱饮嗰啲墙壁上面嗰啲水。 发毛啊，大哥， 大哥， 但系冇办法，今日呢、這个哇再升啊，而家79%啊，呢个相对湿度，我哋决定啊，播呢只歌。简直是这个时候的主题曲啊，这一首歌。典型的踢歌名的方法。没啊。 还有很多听众都留言是这一首的了，是他了。 哇，这一只。 不是这里唱的。 当年啊，红霸整个香港那些 For Van 的歌。把声沙咗， 众望所归嘅呢一首啊， 郑希怡相对湿度啊， 而家相对湿度系79%。嗱，回南天啊，大家真系要留意身体啊， 系啊，同埋留意啲嗰啲发毛啲地方啊，留意块地啊，小心跣亲啊， 留意块地。咦，你听日就有 EDM。快地、 啊，我一次玩呢啲啊，做个 mix， 听日5:00，拜。